身体的发言，我只能将死守这样叫要你，我没有任何我只能等你，来人要担心谁替了冬季将军所有不理，天平线为也希望人间渺茫，只是能走走我的人能走走能走向左我走，这里只是留下自由唯一的忠告。